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3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清净品第40。儿时舍利子白佛言，世尊，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何等毕竟禁锢？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佛言，舍利子，色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受想行识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眼处那指意处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色处那指法处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眼界那指意界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色界乃至法界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内空那指无性自性空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四念住那指八圣道之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如是乃至如来实力那指十八佛不共法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诸菩萨摩诃萨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一切智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罪为甚深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，世尊，世法清净，甚为明了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何等毕竟禁锢？说世法清净，甚为明了。佛言，舍利子，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甚为明了。那指布施波罗蜜多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甚为明了。如是乃至一切智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甚为明了。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禁锢，说世法清净，甚为明了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，世尊，世法清净，不转不续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，何等毕竟禁锢？说世法清净，不转不续。佛言，舍利子，色不转不续，毕竟禁锢。说世法清净，不转不续。受想行识不转不续，毕竟禁锢。说世法清净，不转不续。如是乃至一切智不转不续，毕竟禁锢。说世法清净，不转不续。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转不续， 毕竟禁锢，说事法清净，不转不续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事法清净，本无杂染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毕竟禁锢？说事法清净，本无杂染。佛言：舍利子，色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本无杂染。受想行识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本无杂染。如是乃至一切智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本无杂染。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本无杂染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事法清净，本性光洁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毕竟禁锢？说事法清净，本性光洁。佛言：舍利子，色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本性光洁。受想行识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本性光洁。如是乃至一切智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本性光洁。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本性光洁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事法清净，无得无限观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毕竟禁锢？说事法清净，无得无限观。佛言：舍利子，色本性空，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无得无限观。受想行识本性空，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无得无限观。如是乃至一切智本性空，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无得无限观。道相智一切相智本性空，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无得无限观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事法清净，无生无出现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毕竟禁锢？说事法清净，无生无出现。佛言：舍利子，色无生无显，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无生无出现。受想行识无生无显，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无生无出现。如是乃至一切智无生无显，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无生无出现。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显，毕竟禁锢。说事法清净，无生无出现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事法清净，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：云何事法清净，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？佛言：舍利子，三界自性，不可得故。说事法清净，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事法清净，本性无知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禁锢。舍利子言：云何事法清净，本性无知？佛言：舍利子，以一切法本性顿故，事法清净，本性无知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本性无知故？说事法清净，本性无知。佛言：舍利子，色本性无知，自相空故。说事法清净，本性无知。受想行识本性无知，自相空故。说事法清净， 本性无知，如是乃至一切智本性无知，自相空故。说事法清净本性无知，道相指一切相智本性无知，自相空故。说事法清净本性无知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法本性清净，故事法清净。佛言：如是，以一切法毕竟净故。舍利子言：云何一切法本性清净故？说事法清净。佛言：舍利子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本性清净。说事法清净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相智无益无损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舍利子言：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相智无益无损？佛言：舍利子，法性常住故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相智无益无损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，一切法无所执受。佛言：如是，以一切法毕竟净故。舍利子言：云何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，与一切法无所执受？佛言：舍利子，法界沾染无动摇故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，与一切法无所执受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清净故，色受想行识清净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色受想行识清净，是毕竟净？善现，我无所有故，色受想行识亦无所有，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眼处乃至意处清净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眼处乃至意处清净，是毕竟净？善现，我无所有故，眼处乃至意处亦无所有，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色处乃至法处清净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色处乃至法处清净，是毕竟净？善现，我无所有故，色处乃至法处亦无所有，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眼界乃至意界清净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眼界乃至意界清净，是毕竟净？善现，我无所有故，眼界乃至意界亦无所有，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色界乃至法界清净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色界乃至法界清净，是毕竟净？善现，我无所有故，色界乃至法界亦无所有，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清净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清净，是毕竟净？善现，我无所有故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无所有，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佛言：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， 是毕竟静。善信，我无所有故，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，是毕竟静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静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是毕竟静？善信，我无所有故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无所有，是毕竟静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静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是毕竟静？善信，我无所有故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无所有，是毕竟静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是毕竟净？善信，我无所有故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所有，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是毕竟净？善信，我自相空故，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亦自相空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清净故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清净故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是毕竟净？善信，我无相无德无念无知故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相无德无念无知是毕竟净。世尊，二清净故，无德无限观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二清净故，无德无限观是毕竟净？善信，颠倒所起染净无故，无德无限观是毕竟净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世尊，我无边故，色受想行识亦无边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色受想行识亦无边是毕竟净？善现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眼处乃至意处亦无边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眼处乃至意处亦无边是毕竟净？善信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色处乃至法处亦无边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色处乃至法处亦无边是毕竟净？善信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是毕竟净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眼界乃至意界亦无边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眼界乃至意界亦无边是毕竟净？善信， 以毕竟空无际空故，是毕竟境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色界乃至法界亦无边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境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色界乃至法界亦无边，是毕竟境？三现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，是毕竟境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无边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境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无边，是毕竟境？善现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，是毕竟境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境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，是毕竟境？善现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，是毕竟境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无边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境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无边，是毕竟境？善现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，是毕竟境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边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境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边，是毕竟境？善现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，是毕竟境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，亦无边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境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，亦无边，是毕竟境？善现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，是毕竟境。世尊，我无边故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边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境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我无边故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边，是毕竟境？善现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，是毕竟境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，如是，毕竟境故。世尊，何缘而说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毕竟境？善现，由此能成道相之故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作如是念：色不知色，受不知受，想不知想，行不知行，识不知识，眼处不知眼处，乃至意处不知意处，色处不知色处，乃至法处不知法处，眼界不知眼界，乃至意界不知意界，色界不知色界，乃至法界不知法界，眼识界不知眼识界，乃至意识界不知意识界，过去法不知过去法，未来法不知未来法，现在法不 不知现在法。布施波罗蜜多，不知布施波罗蜜多。那知般若波罗蜜多，不知般若波罗蜜多。内空，不知内空。那知无性自性空，不知无性自性空。思念住，不知思念住。那知八圣道之，不知八圣道之。如来实力，不知如来实力。那知十八佛不共法，不知十八佛不共法。一切智，不知一切智。道相智，不知道相智。一切相智，不知一切相智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已于无上正等菩提。注正定句。佛言：闪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儿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有方便善巧者，为与诸法二相转否？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有方便善巧者，不作是念，我能行施，如是行施；我能持戒，如是持戒；我能修忍，如是修忍；我能精进，如是精进；我能入定，如是入定；我能习会，如是习会；我能执福，如是执福；我能入菩萨正性离生，如是入菩萨正性离生；我能严净佛土，如是严净佛土；我能成熟有情，如是成熟有情；我能当得一切相智，如是当得一切相智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有方便善巧故，无如是等一切分别，有通达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胜异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无散空，本性空、一切法空、自共相空。故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有方便善巧，故无所执着。而时天地士问善现言：大德，云何应知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起执着？善现答言：乔释迦，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无方便善巧故，起自心想，起布施想，起布施波罗蜜多想，起境界想，起境界波罗蜜多想，起安忍想，起安忍波罗蜜多想，起精进想，起精进波罗蜜多想，起净律想，起净律波罗蜜多想，起般若想，起般若波罗蜜多想，起内空想，起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想，起思念住想，起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想，起如来实力想，起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想，起一切智想，起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想，起佛无上正等菩提想，起诸如来应正等觉想，起 与佛所种善根想，其以如是所种善根合集成粮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觉相。乔释迦由此应知，诸菩萨乘、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起执着。乔释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此执着所系缚故，不能修行无着般若波罗蜜多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乔释迦，非色本性可能回向，非受想行识本性可能回向，乃至非一切智本性可能回向，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本性可能回向。复次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欲与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，暂立庆喜，他有情者应观诸法平等实性，随此作意示现劝导，暂立庆喜，他诸有情为作誓言，如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不应分别我能行施；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，不应分别我能持戒；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修忍；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，不应分别我能精进；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，不应分别我能入定；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习会；行内空时，不应分别我住内空；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；修四念住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修四念住；修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修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；修如来实力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修如来实力；修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修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；修一切智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修一切智；修道相智一切相智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；修无上正等菩提时，不应分别我能修无上正等菩提。乔释迦，诸菩萨摩诃萨欲与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，暂立庆喜，他有情者应如是示现劝导暂立庆喜他诸有情。若菩萨摩诃萨于其无上正等菩提能如是示现劝导暂立庆喜他有情者，于自无损，亦不损他，如诸如来所应许可示现劝导暂立庆喜诸有情故。乔释迦，诸菩萨乘、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若能如是示现劝导暂立庆喜，去菩萨乘、诸有情者，便能远离一切执着。而时世尊赞善现曰：善哉善哉，如今善能为诸菩萨说执着相，令去大乘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离执着相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。善现，复有此愚微细执着，当为汝说，汝应谛听， 极善思维。善现白言，唯然愿说，我等乐闻。佛言：善现，诸菩萨称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去无上正等菩提，若与如来应正等觉，取相意念皆是执着，若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无着功德，从初发心乃至法住所有善根，取相意念，即意念已，身心随喜，即随喜已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一切取相意念皆名执着，若于一切如来弟子给予有情所修善法，取相意念身心随喜，即随喜已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一切亦名执着。何以故？善现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，若与有情功德善根，不应取相意念分别，诸取相者皆虚妄故。十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。佛言：如是。以一切法本性离故。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皆应敬礼。佛言：如是。功德多故，然此般若波罗蜜多无造无作无能证者。世尊，一切法性不可证觉。佛言：如是。以一切法本性为一，能证所证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诸法一性即是无性，诸法无性即是一性。如是诸法一性无性，是本实性，此本实性无造无作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诸所有法一性无性无造无作，则能远离一切执着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觉了。佛言：如是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能见者，无能闻者，无能觉者，无能知者，离正相故。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思议。佛言：如是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不可以心取，离心相故；不可以色乃至识取，离彼相故；不可以眼乃至意取，离彼相故；不可以色乃至法取，离彼相故；不可以眼识乃至意识取，离彼相故；不可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取，离彼相故；不可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取，离彼相故；不可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取，离彼相故；不可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取，离彼相故；不可以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取，离彼相故；不可以一切法取，离彼相故。复次闪现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从色生，乃至不从一切法生， 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造作。佛言如是，以诸作者不可得故善现，色不可得故，作者不可得，受想行识不可得故，作者不可得，乃至一切法不可得故，作者不可得。善现由诸作者及色等法不可得故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造作。第二分，无标志品，第41之一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？佛言：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不行色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受想行识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乃至不行一切智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色，若常若无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受想行识，若常若无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不行一切智，若常若无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常若无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色，若乐若苦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受想行识，若乐若苦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不行一切智，若乐若苦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乐若苦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色，若我若无我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受想行识，若我若无我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不行一切智，若我若无我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我若无我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色，若净若不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受想行识，若净若不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不行一切智，若净若不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净若不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尚不见色受想行识，况见色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。如是乃至尚不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况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行色圆满，不行色不圆满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受想行识圆满，不行受想行识不圆满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不行一切智圆满，不行一切智不圆满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不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圆满，不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不圆满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尚不见不得色受想行识，况见况得色受想行识，若圆满若不圆满，如是乃至尚不见不得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况见况得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圆满若不圆满。时即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甚其如来应证等觉，善为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执着不执着相。佛言：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善为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执着不执着相。复次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行色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受想行识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眼乃至意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色乃至法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眼识乃至意识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四念住乃至八声道止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不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欲留、依来、不还、阿罗汉果、独觉菩提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执着若不执着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，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了知色无执着不执着相，受想行识亦无执着不执着相，如是乃至如实了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执着不执着相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执着不执着相。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甚深法性极为稀有，若说若不说，具不增不减。佛言：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甚深法性极为稀有，若说不说，具无增减。善现，假使如来应证等觉，尽受量住，暂毁虚空，而彼虚空无增无减。甚深法性亦复如是，若说不说，具无增减。善现，譬如幻时与暂毁时，无增无减，亦无忧喜。甚深法性亦复如是，若说不说，如本无异。而使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甚为难事，为此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不修，无增无减，无忧无喜，无相无备，而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常无退转。何以故？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修虚空都无所有。世尊，如虚空中无色可了，无受想行识可了，无眼处可了，无耳鼻舌身意处可了，无色处可了，无声香味触法处可了，无眼界可了，无耳鼻舌身意界可了， 无色界可了，无声香味触法界可了，无眼识界可了，无耳鼻舌身意识界可了，无布施波罗蜜多可了，无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可了，无内空可了，无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可了，无四念住可了，无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可了，如是乃至无如来实力可了，无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可了，无一切智可了，无道相智一切相智可了，无预留果可了，无依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可了，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了，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了，所修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为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中无色可得，无受想行识可得，乃至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，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，此中虽无诸法可得，而诸菩萨能勤精进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常无退转。是故我说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甚为难事。卷第436。